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宏。 今天是我们两个在中午12点钟准时的跟大家相约 3D 画新闻。哎， 3D 画新闻呢，在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我们是直播的，那么在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会有第一次的重播，在晚上的1点钟凌晨的1点钟到2点钟会有第二次的重播。同时呢，你可以在手机上在凤凰 FM 的 Podcast 当中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 3D 画新闻，我们同样在12点半之后会开放热线 call in 的话题。诶，这两天在两会结束之后啊，恐怕是全民聚焦的一个话题，就是新任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正在进行他的外交之旅，从俄罗斯到坦桑尼亚，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南非。南非呢，马上就要开这个金砖五国，诶，这个 BRICS 的这个峰会。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可以说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新领导人的外交的魅力，以及呢很多施政的方向。因此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请你来评价一下，诶，你怎么来看习近平在上任之后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外交之旅？你觉得有哪里是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我知道很多听众都在关注到第一夫人的这个着装啊、打扮啊，甚至大家出的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带的这个包啊。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那么手机用户可以在你的这个直播的页面上面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内容了。那其实说到这个习近平的外访，我昨天看到了新闻说这个非常神，有一家内地的 A 股上市企业啊，是做衣服的一个广州的一家企业，昨天晚上出了一则公告，说我们不确定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西装是不是我厂的这个产品。但是呢，我们这两天的股票呢已经涨了30%了。 你关注到这个细节。 就是这两天这个随着大家在不断的在找，哎，说这个第一夫人带的是什么拿的是什么包啊，还有这个习总这个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啊，都现在说都是国货。好，那国货对于国内的企业来说都是很有这个商机的。这两天呢，所有的服装类的股票都是应声而涨，这全部都是沾上了这个光。而且最神的是这一则公告，我们不确定习总穿的是我们的衣服，但是哎，信不信由你，我们的股票涨了。这个， 的确我觉得这一次因为这个习近平而且是带着这个彭丽媛出这个第一次出访嘛，所以大家这个聚焦这个焦点当然关注到他俩身上， 看点更多了。 而且呢，我在这个学习粉丝团的微博上哈，看到很多好几张这个他们的近照，就他们俩在一块儿，一起这个比如挽着手啊，或者一起去 这个 点阅这个 彭丽媛拎着包啊， 就类似这个照片呢。哎，这个我觉得两个人，然后我看他们下面说，哎，很多网友就评论说，哇，这个太有这个大国的风范了，太有这个主席的风范了，太有这个第一夫人的风范了，这一对简直绝配啊！的确是，我觉得这个从照片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让我们这个觉得好像啊，我们的这个主席，我们的这个国母特别有这个风范哈。那 明宏又开始拍马屁了。 我不会做这个 I wanna kiss your ass 那个人。好，那个这个是你把这个话题带到这儿来的。OK， 我其实 给你一个拍马屁的机会。 我其实 好了， 他如果其他的还真能听到。 好了好了好了。 但我其实这次特别关注焦点，因为我做财经节目嘛。其实这一次呢，他们就是金砖四国，他们就是一起啊，可能会有一个会做一个这个共同的银行，共同的一个开发银行。其实这个对于来说，在金融方面其实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金砖四国在互相之间的这个贸易额是非常大的，包括可能跟这个世界的贸易额非常大。那现在全球呢，就是两个，一个世银，一个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这个金融之间的这个，比如说货币的转换。那可能金砖四国在这个两个组织当中啊是没有优势的， 是 对。所以呢，这个可能是这一次在财经方面，我这边哈，我这边的一个关注焦点。 准确来说，现在是金砖五国了，以前是一块砖啊，现在是这个 加上了一个这个 South Africa， 所以是 BRICS， 是五块砖金砖五国。那金砖五国这次说要成立一个这个金砖五国的开发银行，这个恐怕如果说你是关注到财经方面的这个动态的话啊，这个对未来的市场的这个投资预期应该会有一些的影响。那这个说回到今天我们三 D 化新闻前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千万富翁啊，黑龙江有一位千万富翁，他觉得自己当千万富翁很没面子。哎，怎么个没面子呢？他觉得自己没有地位。那怎么样改善自己的地位呢？他去考公务员。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很形象的画面啊，说他每天开着自己的这个非常贵的这个奔驰车啊，去这个参加公务员的培训。然后呢，但是我们说，哎，这个公务员是什么公务员呢？是恐怕是最基层的公务员，那月工资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块钱的公务员。因此呢，哎，大家觉得很奇怪，哎，我们一直说这个千万富翁啊，应该过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当公务员？这位这个叫浩宇啊，在这个报纸中采访的应该是一个化名，哎，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别人的名片上面都写的什么税务局啊、工商局啊，他自己写经商，他觉得没面子。 他可以加个千万富翁啊。 对，但是我就在想，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假设明红，我现在给你说，你这个有一个一千万的这个生意啊，你可以挣一千万，或者选择去当一个公务员，你怎么选呢？ 那还用说吗？当然要钱揣到兜里先 啊，钱揣到兜里，然后再去当公务员是吗？ 不，这个我觉得没有，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可比性。因 为、 哦、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已经有一千万了。 不，因为首先我就不觉得说这个钱或者是说公务员就能够评价我自己的一个身份的高低。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前提，对于我自己的考量。身份的高低不能是说，哎，你有多少钱你就这个身份高了，对吧？那可能人家如果指着你钱，然后在这拍马屁，在这个对你这个阿谀奉承的话，那你其实也能看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叫什么？他叫做 浩宇。 浩宇，我觉得他首先啊，他就如果想通过说这个，不管是他通过这个钱，还是说通过这个考这公务员，想提高自己的身份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太实现的，不太成立的。 问题他有一个前提，说我经商就是没地位、没面子、没身份。你， 我倒是觉得我想他可能考公务员，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哈，我觉得他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经商的时候，因为你要求人嘛，你要求各个部门的这个什么领导啊，或者什么样，可能你在这个的时候你就受了很多委屈啊，受了气啊，你这个受完气之后，哎，我想说我也要考公务员， 我要虐虐别人， 对，我要虐虐别人，你知道吗？这绝对是这样的心态， 这是一种心理扭曲了一些。 不，这绝对，当年我们学校这个，因为我们广院有一些传统，就是。这个师哥师姐要训师弟师妹嘛、嗯、我跟你说每年入校 用鞭子吗？ 我没用过，我也没被打过。每年被训的最惨的那个，在第二年当了师哥师姐之后，一定是训人训的最厉害的那个。 这种变态的心理， 这人的本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受过人家的气，所以呢他可能考了公务员之后，他可能不用虐别人，他可能在公务员之后跟这个内部官员有一些关系之后，哎，他可能就更好，有方便他的这个一个关系网络的建立啊，然后以后经商的这个更扩大、啊、我觉得他从于这个目的。 哎，你这说到一个我马上想到的问题，他当了公务员之后还能经商吗？ 哎，这个问题 对不对？如果说按你这个理论啊，他 说，哎，我跟你说，这个问题， 他如果 那天 他要当公务员、啊，他说，哎，我当公务员是为了更好的做生意。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不是有问题的吗？当了公务员怎么还能做生意呢？ 如果说这个国家很高级的这个领导人、他们算不算是公务员呢？ 这个 公仆， 到最高级的国家最高级的公务员就是总理嘛？ 对对、嗯，那你说他们允不允许他们经商呢？ 当然不允许了。 那他们不经商，可能名字不是他们的，但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会不会经商呢？比如说他们 的老婆，这个就很难说了。在目前官员财产申报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这个其实是控制不住的。 对，所以这其实又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又到了这个制度。可能公务员他的这个身边的亲戚朋友他们可以经商，所以这个人他经商，他觉得哎，考公务员之后，哪怕我以后我自己不干，我做这个内线嘛，我在这个里面打理这个官员的关系、是吧？然后我们这个老婆， 简单来说就给自己增加一块政治资本。 对啊， 政治资本，这个生意我可能不是我自己来做，我老婆我儿子去打理。 对， 哎，但是我们家里这个官场有人，上面有人，这个以后做生意会方便很多。 哎，不过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考虑啊。 你刚刚说到这个呢，我刚刚看有一边在网上好像微博吧，有人去评论说，既然这哥们儿就这个博主这么想啊，他说现在你看一千万之后他还要报考公务员，然后说明一点什么呢？说明现在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也绝不是万能的。但是呢，这个有钱不能买到一切，说明这一点。 哦，这个理解他想证明，他想通过这个证明这个金钱的无 用啊。我反过来 我完全不赞同哎。 啊，我觉得这里面得这么看啊，得这么看，就是说钱当然不是完全无用的，1000万这很大一笔钱，你让他放弃他也不干。但是在他的心里，他觉得1000万不值，就买不到一个公务员。就是他觉得一个公务员的这个价值啊，这个位置的价值，可能月收入只有1-2千块，但他的实际价值可能超过1000万。 嗯嗯， 这个是我在这件事情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说，为什么大家打破头，哎，打破头去报考公务员？你看这个很多大学毕业生，我当年 放弃外企啊， 哎， 放弃 这个 投资银行啊， 都是这个青年才俊大好青春啊，为什么去公务员？其实你说实话，这个里面 你说的这个是去外交部的同学 吧？不是，我说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同学啊，这个做各种部门的公务员，那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开始收入也不高啊，然后做的这个工作可能也没有特别的这个让你发挥的空间，但是大家愿意去看，这个我觉得大家，特别是这位商人啊，他你看生意做了1000万了，肯定。您做的生意也不差，脑子里算得很清楚，他这个算盘，他是一个长远的算盘，他觉得经过他的计算之后，他觉得这个公务员值1000万，哎，真的，你这里面就是体现了一个隐性的价值。那因此我想， 啊，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公务员可以值到1000万，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啊。黑龙江有一位千万富翁啊，他觉得千万富翁不如一个月入千元的公务员来的有面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宏。 这个除了这位啊千万富翁想当官之外呢，还有一位不是千万富翁他也当成了官啊。这个所以明宏我问你个问题，这个我之前就说了，你一定能当个好领导。如果说啊有一天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当个市长吧，当个市长，然后上级来了一致通知说，今天来了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来了国务院的官员，请你陪同接待一下。你就会去接待的，会去接待吗？ 当然，你之前都已经预设说我适合当官，然后适合是一个拍马屁。 哎，我没有说你适合拍马屁，我没有说你 在广告中间你就是这个意思。上级派来的人，我当然是要好好接待。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说我先要去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吗？ 我想，因为其实我们谈到就是说假官的这个问题，就你上面派来这一个人，而且又是我的上级领导，那我肯定就不会怀疑他的这个身份，对吧？ 你要是真的觉得，比如说这个人有点奇怪的话，你怎么办呢？ 不可能，因为说实话，你就算觉得奇怪，那这个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说他官员他有点奇怪，我也觉得好像这是他的风格，对吧？对对对，而且可能上来的人你就说，哎呦，赶紧敷衍他，赶紧走了就得了。然后哎，别捅大娄子，我也不用去各自己做这么一个说，哎，他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假的，根本就不会往这方面想。我觉得， 哎，要不然怎么说你是一个好官呢？你该考虑的那么周密。 你看，你除了这个广告之外， 但是 在节目当中就给我这个戴这个黑帽子， 没有没有， 谢谢你啊， 没有。我是说你这个对于这个官场这个了解的非常清楚啊。你看这个云南的这一位，云南的这一位啊，赵希勇，哎，恐怕是这个非常著名了。他从2008年开始呢，哎，这位这个赵大官人啊，从2008年开始就以各种的这个名头，哎，去啊，怎么说呢？假冒这个官员，他曾经假冒过这个有这个港资的这个投资公司的老板啊，还有假冒最大的这个或者说最近的一个呢，他是的司长是什么司呢？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司长。他从这个2008年开始呢，你看2008年建的是辽宁省的省长。 哇， 辽宁省的省长2008年啊， 怎么弄介绍的？ 哎，他在广州，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给建章的。然后2010年呢，就是哎，通过有一个汽车有限公司呢，就主牵线啊，把一个合作项目，一个汽车项目就给牵成了。2010年呢，到了湖南娄底市，应官方邀请啊，他当时的身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去讲课。2012年。到云南参加又是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会议，然后呢就是结识了一个上市公司的高层。12年继续考察这个汽车这个柴油化的一个问题在云南。然后呢继续啊，在云南还有昆明市委的这个主要领导啊出来，全部都是接待他，应该是我看到官方的报道，昆明市的副市长陪同这一位，最后证明是一个假钦差的赵希勇司长进行一个。 这个贾观他这个下去还不是说一时半会儿，而且他还办了一些事儿的。你看，比如说你刚刚说 这件事 凑成了一些什么汽车的一些合作项目，然后还办演讲。 对， 你说如果他是没点这个墨水，他怎么？ 哎，这件事情是让我最感慨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通常说，哎呀，骗子啊，招摇撞骗，他、哦、通常都是这个。都 能识破吧， 都能被识破。但是这个骗子非常厉害，就是目前为止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觉得很有水平， 还有点水平。 这个是一个高级骗子， 说话有点官样。 哎，说话不仅仅是官样，而且就是在官员当中，大家对他认为觉得他政策水平是比较好的那种，而且真的 可见呀， 而且 可见我们的官员水平是有多， 真是，而且大家对他评价说觉得这人挺好，觉得挺容易沟通，对于这个汽车行业呢挺内行挺懂的，而且呢真的促成了几桩项目，那几桩项目现在运转良好。 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事的目的是说就是说大家在接待这个贾观的时候没有对他进行身份的验证，是还是说哎这样一个其实不管他有没有官的身份，只要他有水平还是真的能办到事儿呢？ 对，我也很纠结这个事情啊。 也让我问你 一个问题吧。对，你就说我开始要我换了是这个比如说云南的当地的负责人，喂，上级发通知说明天有个国务院的司长来，你负责接待一下。 我问你，你会怎么办？ 我当然不可能去说，哎，我得查一下你身份证，绝对不会的。 哎，你说以前有这个钦差大臣会拿个牌出来吗？说，哎， 尚方宝剑， 皇帝诏印，这是我的牌，我是钦差大臣。 对对 对, 对。 但你说现在也，我不知道哈，我也没当过官。 现在应该通常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有公文的，就是 他自己有公文， 不是，就是他 之后有一个公文把他给戳破了。是吧， 之后是被国务院的公文给戳破了，国务院发了一个紧急通知， 对， 说有一个叫赵希勇的人在云南省招摇撞骗， 对， 你们赶紧就查一下，这个时候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但是之前呢赵希勇到这个底下应该是玉溪啊，玉溪去这个调研的时候都是他这个玉溪这个市啊州一级的政府发公文说到发到下面说，哎，明天有这么一个国务院的司长下来调研，你们下面接待一下。哎，这个下面的人看到这纸公文，我当然就接待了。况且而且这个大家觉得这赵司长， 而且我觉得这个肯定有第一个办了这个错事儿，这第一个肯定没有接到，因为第一个接到这样的公文的话，他可能不是他的上级，可能是只是这个赵贾官员他自己 打了个电话， 对，打了个电话，他没有进行一个核实，然后呢，他觉得说，哎，跟这个官员好像，他也觉得他的确是这样一个官员，然后他又介绍给其他，比如说我这个A 市，然后介绍给 B 市的这个领导， 对 吧？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你知道 吗？ 就是。他们说啊，就自己啊没钱没地位没关系，但是呢就得要学会这样借力博力，比如说哎我跟这个比如说您跟比尔盖茨的这个哎比尔盖茨有女儿还是儿子， 有个女儿 啊、哦、有个女儿、哎我跟这个比尔盖茨女儿说，哎我跟你说啊，我认识那个 我的一位老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假设吧，然后哎他的这个他有儿子吗？哎我认识他的儿子，他现在 克林顿有个女儿 啊、又是女儿是吧、 对、 那我们换个找个有儿子的 有儿子的，哎我发现大官都是女儿真的真的 因此你哦这样吧，我说哎我跟你说，我认识我们频道有一个同事，他叫这个朱明奇。然后呢， 我没儿子， 他们家巨有钱，他们家巨有钱。哎，这个亿万富翁 啊，好 好。然后哎，他现在正在找一个女儿。哎，然后那个比尔盖茨女儿就说，哎，比尔盖茨就说好啊，哎，我们安排一个饭局吧。好。然后这时候我在东方跑去这个朱明奇、福音在他们家，我说，哎，叔叔阿姨，我认识这个比尔盖茨他们家女儿，他想看上你们家儿子。 然后你就牵线搭桥。 对，哎，然后你看他这两边这样来做，他就成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例子啊，就我就凡事都有这个两面，对，这个例子你用得好呢，哎，你可以自己把这个资源利用到之后，你可以来进步。但是用得不好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看这个赵甲官员，然后弄虚作假。 我也没有觉得他用得不好，他到目前为止还挺成功的，目前为止也没抓着他。然后据这个我们现在我看查了最新的消息啊，这个都说这位叫赵希勇的官员仍然自由的穿梭在神州大地上。但是最后的行踪是从云南飞往上海。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哎，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想。这个所有的报道里面大家都好像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当了冤大头，所有人都说，哎，我觉得这个官员这个水平挺好，还真的给我们带来了项目，而且这个项目的真的在运转，哎，这个目前也这个挺好的，他包括他讲的话真的是做了事情的。但我就在想，那赵希勇他是为了什么呢？ 对啊， 对吧、我们很自然的一个推测， 送钱来 吗？很自然的一个推测，你这么招摇撞骗就是为了骗钱吗？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人 承认自己被骗了钱，有两种可能。嗯，一种真的是这位赵希勇真的是神人，他真的是这个不为一己私利，纯粹是他觉得我不再没有这个官位，但是我有这个水平，我为了为愿意为国家这个奉献一下自己的。另外一种，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一种，他谋到了利，但是没有人敢承认。 嗯， 这种是很有可能的。你不光说这个有没有人给他底下送钱吧， 就自己有办这个亏心事儿， 对， 不敢一锅接。 对，你这个时候你说好比我这企业说，哎，我给这个赵司长送了钱了，现在说他是个骗子，我敢承认吗？ 对， 我当然不敢承认了，对吧？你不光说这个，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了，如果真的那个人特别荒谬的话，特别傻的话，那不说明你跟着傻子玩， 对呀， 你自己更傻。 对呀，现在就是好像皇帝的这个新衣，皇帝的新衣好，现在大家揭穿了，确实这个皇帝是光膀子的。好，这些大臣都说，哎呀，我真没有看见啊。这个在大家现在忙不迭的这个撇清关系了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这个假官呢，是还是又回到这个制度问题。就中国这个官员之间，比如说从上级到下级，他们来进行这个考察，进行这个调研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科学，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政治一个制度来说，哎，有什么样的文件，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安排，对吧？而不是说大家哎靠一个电话，然后靠一个感觉说，哎，我觉得这个人像官啊，我就相信，我觉得他不像，哎，我还是得相信。我觉得大家不能靠人来判断。 你说是有没有制度呢？当然是有制度的。你如果说这个，特别是国务院的官员上下边调研去，那肯定得发公文啊，对不对？这个公文的话，我想这个东西肯定是查得到的。关键是， 那 大家不一定看公文，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对于潜规则的这个信任大于这个明规则的信任。我觉得，哎，有的时候领导下来就是不发公文的。我不敢得罪你，对不对？我这个时候我跟你要公文，万一真是领导呢？领导说，哎，你不相信我，你什么意思？对不对？ 哎，您这语气，再来一个，哎，你真的是那个官员吗？ 啊，不是，真不是 啊，你不是啊？那你来这忽悠什么呀？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在这个平时的交际过程中啊，大家。对，这么一套约定俗成，它已经超过了制度对大家的这个约束。有这么一个电影，这个是美国电影，这个莱昂纳多跟这个汤姆汉克斯演的，这个叫做《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这里面就是讲这个人啊，他一无所有啊，这个就是一个 nobody， 他就是靠这种借力打力。你刚才说的，我找到一点小的细节，然后不断的跟人套关系，最后套成亿万富翁。你说这个东西是人家的情商高呢，还是真的被他骗的那些人本身就是有弱点可循？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一个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的话题。我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三立话题，我们今天来说这个，哎，这个官员的这件事情。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峰。 哎，今天我们说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在黑龙江有一位千万富翁，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一定要考一个公务员，哎，这样就觉得有面子了，还每天可以开着宝马去参加这个公务员考试的培训，哦，奔驰。然后还有在这个云南，哎，有这么一位非常厉害的官员，假官员赵希勇。哎，他其实有很多个化名，从2008年开始就行骗啊，一开始还是这个研究员，后来就已经变成副部级的官员了，这都是一级一级骗上去的，然后到最近啊，才被国务院一直紧急公文给戳穿了身份，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哎没有被警察这个抓到，仍然活跃在这个中国，不知道他下一站会骗到哪里去。因此，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看呢，我们就会觉得公务员这个群体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哎，我这个真的是很怎么说的？我想说这件事情，我缺少第一手经验，因为呢，我当时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大家要不要考公务员，我当时就直接把这个选项给抛弃了。 你完全没有考虑过？ 我完全就没有考虑，因为我觉得当公务员没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我的同学他们愿意去考公务员，但我当时就我觉得有一点难理解，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说大家去追求这么样一种这么一种职业或者这样一种生活？你说真的，这个公务员能赚大钱吗？短期内恐怕赚不到。但是这个职业真的很有成就感吗？我觉得也未必啊。那你说这个社会地位，那要看你怎么看了。而且呢，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当时我看这个公务员考试啊，公务员考试不是要考这个申论，还有一些选择题吗？就是。 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些题目出的那些题目都很糟糕，我觉得我不需要浪费这样的时间去花在这种事情上。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很疑惑啊，就是我有的认识的同学，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条件啊，或者说这个水平啊，都挺不错的，为什么大家都这个挤破脑袋啊去考公务员？ 我倒暂且不说这个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哈，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就感觉我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大学毕业08年那一年，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呢，我们好像大家对公务员的这个渴望还没有那么强烈，当然是有，比如说有些好的部门的公务员，或者国家级的这个部门的这个公务员哈，大家还是想去的。但是好像随着到10年到今年哈，这两年我觉得公务员的这个热潮比08年或者再早一点时间是热很多的。 对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很多人是说他们很多这个优秀的这个人才是放弃投资银行，放弃一些外企，然后就去这个公务员。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务员热潮一定是反映出这个其中是有一些利益，是有一些这个好处是可以拿的，他们才愿意去。对吧， 就我经常也在想说，大家不可能就是去投考公务员里面的人有很多是我相信很聪明的人。对吧，那他做出这样的选择的话一定是有他的这个原因的，他并不可能说如果说这是一个失误的话，不可能这么多人同样同时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当然不是错误的选择。你看比如说我记得我有跟一个，我们就拿两个工作来做比较吧，比如这个公务员，对，或者是说这个中国比如银监会啊，或者类似这个银行部门的，或者是这些监管部门的这个公务员，和一个投资银行的一个小的分析员，对，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就会选择这个银监会的公务员，或者是怎样了，可能这个工资，这个投资银行可能这个工资是银监这个公务员的十倍刚开始，但是为什么大家可能要选择这个公务员呢？大家就拿现在投资银行，可能你进去之后，然后你的很多这个运作还是没有按照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所以很多还是由制度来， 还要看政策， 对，看政策，所以你一切的东西你都是被人牵着走的，就好比说现在 没有话事权， 对，现在个外企，现在投资银行所有在中国做的这个做生意啊，全都是那头牛，那牵牛的人是谁呢？就是这帮公务员们。那你想，你愿意做牛呢，还是愿意做牵牛的人呢？对吧？ 这还 你谁愿意被牵着鼻子走？ 真是， 对吧？你出去聊天的时候。还有，说句实话，我们那种出去聊天的时候，哎，感觉这公务员跟这个国家机构啊，政策好像他了解的比我们，对，但知道的比我们更多啊，哎，有一种这种神秘感，你知道吗？然后，哎，聊天的时候稍微说那么一点，就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一些内幕， 觉得特别厉害， 哎，觉得他特别厉害，特别牛，你看对吧？我像你应该更有体会，比如你们外交部的同学，感觉哇，谁又跟谁这个怎么去外访什么的，我觉得会有这种的感觉吧。 是这个，你这么一说呢，这种感觉啊，你说这种感觉最后它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呢？你说公务员这个相对来说社会地位啊，就是受尊敬，我想这个是全世界， 但我觉得这个是由零几年到现在是。飞速上升的，以前不是，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会儿的时候，说句实话， 还是有别的选择的啊。 考公务员的人是什么人呢？我说句实话，是相对来说成绩不中等，然后父母有一个好的单位，对，然后他才会去考公务员，因为呢，如果你只是没有他家里的关系或者没有父母的这个因素的话呢，你考上公务员可能做十年，你还在这个最初级的这个公务员， 是 对。那如果你家庭有这个关系，哪怕你不是那么优秀，你只要考进那个系统，然后慢慢一年就能往上升，所以但是现在呢，好像变得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帮人，是顶尖的一帮人才。原本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做一些科技啊。做一些这个高端， 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情， 对，更加难的这个事，但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公务员的、这个。 你这么一说，确实你说到这个创造价值啊，这个我听过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个公务员他说实话没有创造什么价值。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判断啊，但是恐怕你说这个做公务员，他大部分的时间他是维持这个机构或者说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而说在这个里面给你做一些创新的或者说一些突破的一些事情的机会非常的少。但是你说的这个家庭因素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之前有一位北大的一个博士在一个中部的小县城搞了一个乡土调查，很有意思，他就调查了一个县城里面他所谓的叫做政治家族啊，就是说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可能五六万人十万人不到，大概有大大小小20来个家族，就是说 这二十几家是控制了这个县城所有的政治资源，就是公务员体系里面，就是沾亲带故的，这个局长跟这个科长认识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就是这样。这样的带上去，我们有的人说这个是裙带关系啊，或者说有的人说这个门阀、哎、不管你怎么认为，反正就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靠家族整个带动的往公务员体系里面在挤的，现在是越来越多。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在这个里面呢，他就会有一些像这个总理记者会上，这个李克强总理也说，这个基层的这个行政权力过大，就造成一个权力寻租的问题。 嗯， 权力寻租怎么一个寻租呢？落实到这次的这个赵希勇的这样的事情，或者说黑龙江的，我们说黑龙江的这个千万富翁吧，他怎么寻租的？我手上有1000万现金，但是我没有权利，因此我要把我的现金去兑换成一部分的权利，兑换成一部分的权利，我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愿意和我交易的人。那这个，如果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一部分权利他就是可以转换为金钱的。也许在他就是心目中，他认为一个科长的职位就值1000块钱。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说起你说这个整个县城他们都是由这个裙带关系来控制整个县城哈、 嗯、 除了这个说政治资源被这个垄断之外、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真的对社会发展非常不利、 嗯、 因为大家所有人都想着去做公务员、 嗯、 所有人都没有抱着说哎我自己创业、 嗯、 或者我自己有一个新的科技可以改变我们生活某个点的这样一个梦想和冲动的话、 嗯、 所有人都愿意走一条哎大家都走，大家都是最合适、 嗯、 可能挣钱最快、 嗯、 或者是上升途径最好的那条路的时候、 嗯、 可能100个人走了同样一条路，但是这个社会就没有好很好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是你说如果说我们看得到这条路它是一个上升途径快挣钱又多，我觉得大家如果都去选择这样的这个人生路径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啊，说实话我觉得无可厚非。但关键是为什么，就是公务员它表面上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上升路径很快，并不是一个你通常就是正常情况下、 啊、 并不是一个可以挣到大钱 的 一个职位，但是大家都看到它后面那块灰色的利益、 嗯、 所有人你如果说抱着这样想法去的话，他都是冲着这块灰色的利益去的话，这样的灰色利益就变成公务员的常态。 我明白，所以你说的所谓考公务员的那帮人、 啊、 我不敢说所有，其中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已经拥有这样的家庭资源、 嗯、 或者已经拥有这个灰色资源的优势。 嗯， 这也就像我们刚刚你说李克强总理记者会、 嗯、 我其实整场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他就说他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嗯、 什么是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说无论你的家庭背景出自什么样，我们都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达到成功和实现他梦想的一个权利、 嗯、 就是说那帮人他们可能有这个家庭的这个利益家庭的这个帮助，然后他考公务员可以往那边走，哎，那如果我没有、 嗯、 那我 OK 我就放弃公务员、 嗯、 那我做别的工作，比如说我可以看看，比如说这个 Mark Zuckerberg、 嗯、 就是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创始人、 嗯嗯、 还有可能 Twitter 的创始人也是很年轻的、 嗯、 还有很多一些这种科技方面的人才，那我是不是也要在这方面来做？我就觉得这几年好像在科技方面大家一直在说，但是真的说帮我们年轻人到底有做多少，我觉得相对没有不够、 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这一块的 需要政府来帮助。 对，你就说这个公务员这一块，或者说这种怎么说呢，叫做灰色的经济产业啊，已经挤占了社会其他的资源，就是已经把第一流的人才全部都吸引到一个，就是大家认为 是一个，或者说第一流的人才觉得说、我现在选择去创业做科技行业，跟我去做公务员、 嗯、 科技行业我的成功性小，那你想是人都会选择一个成功性大的东西， 但是这个对于整个你说整个社会或者说对于国家的这个发展来说，这个未必是一件好事。 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好，这个咱们今天聊了很多公务员的话题啊，但是我相信很多这个包括我的同学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当公务员的。 我 觉得 我们俩最后握个手，我们俩都没有考过公务员。 哎，不，咱们在这儿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 对，绝对不是有这个诋毁公务员的这个意思哈。 但祝大家都当一个好公务员了， 加油 啊，加油加油！好，我们这个马上开通今天的热线，请大家来评价一下习近平主席到目前为止这个外访的成果。哎，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嗯，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1872346。 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一键 call in。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请你来说习近平目前的外访行程，你觉得 有什么评价呢？最大的看点又是什么呢？哎，如果你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外交行程一直有关注的话，哎，不管是在俄罗斯、在坦桑尼亚，还是马上就要在南非展开的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磋商，或者是哎马上回到国内之后呢，在博鳌的这个论坛上面又会有一次大的亮相，你有什么期待？有什么评价？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346。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这个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冯先生是成都的吗？ 是湖南的。 哦，湖南的湖南的朋友，您怎么样看这个习近平主席目前为止的这个外访行程？ 其实要讲评论吧，是我这个又没有这个学历，又没那么高，是吧？又不比那些专家。评论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就这样啊。 嗯， 就是这个去行外访，这是很正常的，啊，就是但是说呢，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邀请这边习主席去访问，那是应该要去，这是肯定的，是吧？ 嗯， 这是表示这个友好嘛，是吧？中国算也是个大国嘛，是吧？从各个方面的算是个大国嘛，是不是？ 是。 这个去访俄罗斯嘛，这个也是理所应该的。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因为现在叫俄罗斯，以前苏联，中国都是。中国一直这么多年来的关系还算不错的嘛，是不是？ 嗯，那您觉得这个习主席包括和这个第一夫人目前的这个外访表现如何呢？ 表现很好啊，这个第一夫人这就不用讲了，这个个人的素质也很高啊，这个我也很清楚，他是部队出来的嘛，我也是在部队干过很多年嘛。 嗯，您觉得这个目前为止，这个不管是习主席还是第一夫人表现都非常好。 啊，很好，确实很好。 嗯， 再一个，这个我觉得习主席在外交方面，这个基于这个领头啊，各方面呢，这个还是要强硬一点。 嗯， 现在已经不到强硬不行了。他说去俄罗斯，我估计是我个人的想法，去俄罗斯访问呢，不管是那边邀请还是咱们去，那都是理所应该的，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更需要的。 嗯， 是吧？现在以全世界就是以美国为首。他就是个很多是以霸权为主嘛， 嗯， 是不是？ 好的， 这个世界以我 好，非常感谢湖南的这个冯先生啊，认为这个目前为止习总的这个表现，包括还有第一夫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好，他希望在外交政策上能够更加的强硬一些。好，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位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喂， 哎，喂，赵先生，对，赵先生是北京的是吗？ 对对对，你好， 哎，您今天有什么看法呢？ 啊，我呢觉得哈， 嗯， 咱们老百姓有时候对国外啊不太了解， 是 受这舆论影响太大， 嗯， 一说国内问题门清，一说这国外问题啊就不太靠谱。 这可不一定，这个我知道北京的这个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国际的时事。 对，完我还想到这次的访问是一次惯性访问， 嗯， 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外政策啊换届了，它是一种延续，是吧？ 嗯。 而且呢，这次最大的亮点呢是咱们这夫人， 嗯， 是吧？第一夫人确实最大亮点，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就建国以来的没有的，是吧？咱们这说明什么呀？是国际接轨了， 嗯， 是吧？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嗯。 而且呢，前一阵呢，在叙利亚问题上呢，中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确实比较孤立， 嗯。 现在访问一下，大家互挺一下也可以理解，是吧？ 嗯。 完了呢，我觉得回来以后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一定要顶住各国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咱把东贸自贸区， 嗯， 东亚自贸区， 嗯， 给建好了，谈好了，那是三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什么打仗都靠边站，是吧？ 嗯。 另外呢，如果你把韩国、日本逼到 PTT。跟美国那边谈去了 TPP， 那中国将来的改革后十年结构调整你就休想。 嗯， 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其实习总书记啊上台的第一天，不是就先会见的是谁？是美国的财长。 嗯， 是吧？美国可是咱们大客户，咱们的贸易顺差的跟美国最大，就说明咱挣钱挣美国人钱最多。 嗯， 所以我希望呢，中美呢早日互访，领导人。那是我们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嗯， 哎，今天谈过瘾了， 管我知道我的讲话上不了多媒体，陈时空倒也过瘾了。 没有这个赵先生，您有两天其实是上了这个全媒体全时空的，您仔细听就发现了。 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谢谢。好，我们来听下一位，应该是这个陈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喂。哎，陈先生好像电话没有通啊，我们换一位啊、贺先生在线上，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贺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武汉过来。 武汉打过来。武汉，您怎么看这个习主席目前的外访呢？ 是这样的，这一次这个习主席在、在这样一次从这个路径的安排，就这样一次外交路向上的选择， 嗯， 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他先是到了俄罗斯，然后呢，现在到了非洲。他这个俄罗斯和非洲呢，他们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陆。 嗯， 他们对于这个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资源保障呢，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和去了俄罗斯以后，我们用这种经济的合同，这个带来了未来30年的这样一种天然气和原油的这样一种保障。然后现在到了非洲，我们用这种高额的这种经济的援助呢，换取这种在非洲大陆日后的这样一种经济性的发展。中国是一个资源、天然气和石油资源都比较贫乏的国家，所以在对外的这个资源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而未来的这个社会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资源的竞争。没有资源，一切你的资本运作也好，你的这个国家的发展的潜力也好，都谈不上。所以习总书记呢，我觉得他就是习书记这次出访呢，他这个紧紧把握住他这个资源这个热点呢，这个确实能为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坚定的基础。这也符合这个这个习主席一直以来给人的这样一种务实的这种踏实的这种方针和感觉。 嗯，好，非常感谢贺先生。贺先生应该是这个听这个评论的条理啊，是咱们凤凰台的忠实的观众。的确，你看这个，虽然说这两件事情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摆在一起看很有意思。哎，习主席在这边在俄罗斯啊，在这个非洲访问，贺先生说是一个资源的访问。这两天我们的油价就降了啊，当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联想的这个空间。好，今天呢应该是最后一位陈先生，陈先生在四号线吗？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哎，你好，是北京的朋友是吗？ 啊，对对对。 对，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出访，大的方针来说，方向来说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必须要找在世界上，要找朋友。我们现在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朋友，这个战略上的、经济上的，这个应该是俄罗斯是比较。对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吧。这个这一次出访呢，一个是再到非洲，因为他刚好有一个金砖四国的会议， 是， 那么就是适当其时吧。 嗯， 这次出访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啊。 嗯， 虽然这个会还没开完，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嗯好，这个陈先生认为这次习总的出访是成功的啊，非常感谢。那今天目前为止打进电话来的所有的听众，哎，大家都是持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评价。那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看点，在习近平回到国内之后，将要出席在海南博鳌的这一次大的论坛，这有可能会见到一些台湾方面的代表，这也是恐怕习主席在这个正式就任国家领导人之后呢。第一次见台湾方面代表，在台海政策方面接下来会有很多的看点。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